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66章，视线一听到咁讲，即刻向我呢边爬过嚟，伸手就向我搲过嚟啦。睇个姿势，真系准备撕嗰啲藤蔓啦，而唔系撕我。点知道嗰啲藤蔓好似有意识咁，知道咗视线嘅厉害性。未等视线嘅手靠近，忽然之间就扯住我向上一缩，一下子我就被搞到咗喺石壁上方嘅一个平台上边。而之前钻碎手指嘅嗰一个黑影，亦都显然清晰咁出现咗喺我嘅眼前啊！佢显然系一个巨大嘅黑蒙蒙嘅肉状体，嗰一啲咁嘅藤蔓一样嘅嘢咧，就系从佢身上啊探出嚟噶啦。呢一嚿嘢就大到好似一个巨大嘅黑色肉虫咁，一头咧就有口。我被拉咗上去，啱啱好就喺佢四边形嘅口器嘅旁边。视线嘅速度亦都唔慢，几乎咧喺我被拉上去嘅嗰一瞬间，视线亦都即刻飙咗上嚟。我仲未反应得切，嗰一嚿黑色嘅大虫好似感觉到威胁咁，藤蔓一喐，一下子就将我塞咗入个嘴入边。我连周围系咩环境都未睇得清楚，眼前就已经出现咗黑蒙蒙散发住恶臭嘅口腔内壁。哇！我即刻忍住道气啦，一下子咁被塞入嚟，瞬间呢个口腔就即刻闭合咯噃。一时之间，我就陷入咗一堆恶臭嘅肉入边，然而头顶嘅前方仲传嚟咗一个吸力。呢一种咁样被夹生吞入去，跟住慢慢向下吞嘅感觉，唔好提几鬼呕心啊！由于呢啲咁嘅挤压力，我成个人喺里边啊冇办法呼吸。呢一个咁嘅黐立立嘅内壁，差唔多同我嘅嘴同埋鼻啊贴到实，根本上就冇空间同埋空气。即使有啊，嗰一阵咁嘅味啊，真系难顶到。一入到里边，扎住我嘅嗰啲藤蔓啊，已经消失咗。我出力啊，用只手啊顶住佢个内壁，阻止住自己向深处滑落去啊！但系嗰一个巨大嘅推动力真系太大啦，我一啲咁嘅抵抗力喺度几乎就可以忽略。呢一阵我后悔自己手里边冇匕首一类咁嘅嘢，唔系可以反抗一下。但系豆腐同埋丝仙而家喺外边，又唔知点噶。只要丝仙将呢一样嘢搞死，咁豆腐佢哋又完全可以将个尸体劏开，将我拉出嚟。但系根据而家呢一股咁强嘅吸力同埋佢移动住嘅嗰个内壁嚟睇咧，呢条咁嘅虫仲系活得好地地嘅。我扑你嘅街啊！丝线同埋豆腐，你哋两条友喺度做乜噶？呢个效率系咪慢咗啲啊？虽然我唔知道呢一条虫究竟系乜鬼嘢嚟嘅，但系我好清楚丝线嘅实力噶。如果佢要搞死呢只嘢，绝对唔成问题。咁家下我只能够搏晒老命咁去抵抗住呢一股咁压力。无奈我入嚟嘅时候只係谷咗一啖气，而家咁一用力嘅话，呢啲气息就消耗得更快，冇几耐我就缺氧啦，肺就好似要炸开咁，个脑呢亦都开始嗡嗡声喺度跳动，又一次尝到咗窒息嘅感觉，简直令人发癫。就喺呢下，我忽然之间感觉到背脊一松，跟住嗰条领啊俾人哋一扯，成个人就被扯咗起身。唉，我知道自己嘅得救啦，亦都乜嘢都唔顾得，猛咁咪喘气。只不过呢，而家成身都系嗰啲咩黐立立一劈劈嘅嘢，亦都唔敢擘大个嘴，一擘大个嘴嗰啲嘢就会吸晒入嚟。豆腐啊，即刻捧住我块面，左睇睇啊，右睇睇，跟住就讲：，兄弟，我系咪嚟迟咗啊？仲好，佢都未将你消化咗。我转眼一睇，睇到呢一条大虫就已经死咗啦，背部咧就俾人哋劏开咗一条长长嘅口，睇嚟亦就系丝仙搞出嚟嘅。我顺手啊扯个豆腐件衫喺我个面上边一抹，将嗰啲咪黐立立嘅嘢抹干净。 跟住我讲：啊，佢老尾啊，事先啊帮你，你啊居然效率咁鬼死慢，再迟一啲，我以块面上边嗰啲黏液啊，即刻同我毁容啊！你知唔知道啊？豆腐而家成面啊作呕咁表情，捏住个鼻，嫌弃咁睇住我后退咗两米，讲：啊，你又怪我啊？确实啊，真系怪我。早知道啊，再迟多一分钟咧，等啲胃液啊拉你块面。咁啊，以后咧，我睇上咗嘅啲靓女都唔会俾你抢走啊！我啊话：喂，你嗰啲靓女系俾我抢走嘅咩？吓，你同人哋啲姑娘仔话出去睇戏啊，竟然啊唔带钱包，最后啊叫个靓女嚟孭飞啊！仲有啊，喺阿豆腐十八春嘅时候，同嗰位靓女啊食完饭行街，点知就遇到咗打劫。豆腐啲衰仔啊大叫一声，拧身啊走，走到咗十几米之后，先谂起自己嘅女朋友仲喺后边。于是最后佢啊走上去讲：几位大哥有话好讲啊，我俾钱你哋，千祈唔好伤我哋啊！跟住就揞个钱包出嚟，对方睇一睇个钱包，觉得啊真系好重啊！諗住都唔会少钱㗎啦，点知道打开一睇，佢老尾你全部都係银仔，当场俾人丙咗一餐。人哋嘅女仔睇住佢嘅钱包，块面都绿埋呀。最瘀嘅嗰次就係第26春，终于鼓起咗勇气话同人哋女仔开房，点知太激动，都仲未开始就已经 game over。拉尾仲要痛哭流涕咁啊，呃咗我一餐饭。我使抢你啲女，唉，算罢啦，我都系懒得打击佢嘅自信心啊。我拧转头睇一睇，将身上边嗰啲一劈劈黐立立嘅衫就剥到光晒，打大赤辣，稍微感觉嘅舒服翻啲。呢一种咁嘅生物里边有一种特有嘅恶臭，真系等人哋啊作呕啊！呢隻嘢死咗之后，嗰啲藤蔓状嘅嘢就失去咗灵活性，顺住个石壁就垂晒落去。呢下钻垂佢哋亦都顺住呢啲藤条就爬返上嚟，一个个就软瘫咗喺个地上。不过佢面上边冲晒血，仲未消退落去。而家下钻垂就扯住粗气咁问我：徐立呢？呢三个字一出，豆腐嘴里面嗰啲吟吟沉沉，即时收晒声。佢又睇咗我一眼，睇嚟佢又唔敢话俾尊瑞听接落嚟嘅事。尊瑞啊，何其聪明啊！佢睇一睇我哋两个人嘅神情啊，即刻估到结果啦。佢又沉声咁讲：唉，系唔系去迟咗啊？呢阵大家坐喺呢个巨大嘅虫尸嘅旁边，个个都狼狈不堪，好似丧家狗咁。豆腐陆陆续续咁讲起返遇到万事通嘅经过，尊瑞佢哋全部都沉默不语咁听住。欧阳轩嗰一番责怪就梗係唔使讲啦，反倒而係尊瑞佢沉默咗一阵间，佢又讲：锁匙呢？我反应过嚟，佢讲嘅嗰一把黄金锁匙，我嗱嗱声喺个腰间个工具袋里面揞咗出嚟。尊瑞接过手，斗咗一斗嘅重量，睇咗一阵间，佢讲喺嗰个地图入边第三层嘅大门喺乜嘢位置啊？豆腐啊，蚀咗一声，佢睇嚟系奇怪，尊瑞点解啊冇发嬲嘅？于是佢又讲：具体系咩位置？佢又冇讲啊！啊，老陈系咪好似冇讲啊？佢又有啲唔太确定。我岌咗岌头讲：确实系冇提到过。但是根据当时的描述，那个大坑确实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祭祭场，而且在晓芳还是未灭亡的时候，这里下边应该是没有水的。那一扇这样的祭祭之门很可能就在水底。欧阳轩问尊瑞说： 是不是要去找那一道门呢？ 尊瑞没有应承，亦都没有否认。忽然间佢同我讲：我有一个任务交俾你，办完呢件事，你差我嘅人情就算清咗啦。我不由得吃惊咁讲：吓，咩任务呢？尊瑞指一指旁边欧阳轩讲：你两个拜住佢，一定要安全离开呢度，送人返去国家。 欧阳轩一听就大叫咁讲： 吓，咁你点办啊？我啊，先唔跟佢哋走啊，我系嚟帮你噶。 专帅就伸出手摸咗摸佢块面，讲：你个面上边嘅伤越早处理啊越好，最重要嘅系接落嚟会好危险。喺咁样嘅环境入边，我就真系照顾唔到你啊。虽然讲咧，欧阳轩系个大小姐，时时都需要照顾，但系就冇到需要我同阿豆腐将人送佢翻去咁嘅地步啊。专帅到底有咩打算呢？家下听到专帅向我同阿豆腐解释起上嚟，听完佢嘅话，我脑里边唯一嘅反应就系、是、太冒险啦。原来喺我同阿豆腐同埋诗仙沉入水洞之后，专帅佢哋就展开咗搜索。欧阳轩万幸嘅系当时佢松开咗手，俾阿诗仙嘅加速嘅冲击力就揈出咗嗰个乱流区，就执翻条命。专帅佢哋啊，沿住啲水流一直就喺度揾我同埋阿豆腐。由于一直都未揾到人，所以佢啊以为我哋两个遇难咗啦。专帅心里边自然就唔好受啦，心入边啊更加发懵，就沿住呢个自东向西嘅水流啊一路咁游过去。好快几个人就到咗尽头，顺住呢个石壁就游咗一阵。这个咁嘅圆弧形嘅线条就更加肯定咗之前天坑嘅推测，直到游到嚟而家呢个位置，先俾呢条大虫捉住咗。咁亦就系讲呢一个天坑大部分嘅水域，专帅佢哋三个人都已经用呢几个小时就打探过啦，系冇乜嘢大门或者图腾柱嘅线索。咁因而专帅而家嘅谂法就决定系冒险到嗰一片未去过嘅水流当中嘅打探，咁亦就系嗰片带住吸力嘅水域。按照专帅嘅意思，佢就要顺住呢一个石壁嘅摸过去，然后用个凿就喺个石壁上边做一个固定嘅扣，然之后套上保险绳，利用绳索就进入去嗰片嘅水域。嗰、那个水底嘅环境肯定极其恶劣嘅。大家就只能够自保，根本上就顾唔上其他人。而家下专帅叫我同阿豆腐送阿欧阳轩翻屋企，估计呢係有两层嘅考虑嘅。一嚟佢就担心欧阳轩就出事呢，对国家就唔好交代，坏咗呢个原因。第二个呢，八成係自知道凶险，就唔希望我同阿豆腐两外人嚟呢度冒险呢。比起吕叔佢哋啲人嗰啲行事作风，我啊真系更加佩服专帅呢一个人。豆腐虽然啊冇深究其中嘅道理，佢听完之后好高兴咁讲：啊，咁啊太好啦！唉，我早啊唔想喺个地方留噶啦。啊，放心啦，我同阿老陈呢一定就将阿欧阳姑娘呢平平安安咁啊送翻去北京。欧阳轩一听啊嬲咯，讲： 边个要你送啊？收声！ 跟住佢又对阿专帅讲： 我唔能够等你一个人喺呢度噶，我唔走，我可以帮你去冒险噶。 我谂咗一谂，心谂：唉，专帅真系咁仗义，多次咁嚟帮助我。如果而家咁一走了之，任由佢带住两个手下去冒险，咁样嘅事我实在系做唔出。于是我就讲：啊，不如咁啦，小豆。你啊，带阿欧阳小姐出去，亦都唔使翻北京啦。喺外边同埋阿巴图喺度等我哋会合就系啦。咁样一嚟咧，如果我哋有咩危险，你亦都好接应啊嘛。豆腐一听啊，傻咗眼啊，佢又问：啊，咁你咧？我讲，我就留低落嚟帮手。